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上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和电信诈骗相关的内容，也通过我们的听众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敲了敲警钟。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做了反馈，也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同样的经历。众所周知，老年朋友是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的重灾区。为了更好地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组特意请到了在银行专门从事反诈骗的专业人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期讲座，相信听过之后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咱们在座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真的被金融诈骗过？有，举手一下，我能看一下吗？啊，您真的被骗过？ 没骗到， 没骗到啊！那属于您最后一步还是防范住了。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来讲啊，我们常见的金融诈骗呢，主要有三个类型。那么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哪三类呢？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和自助设备诈骗。非法集资往往是骗子利用银行以外的场所，那么虚构一个大的这个项目，听起来一定是能让大家发大财的，它的收益率要远远的高于银行的收益率，也高于一般的投资渠道收益率。那么通过这种非法的承诺，那么就逐步的上了骗子的圈套，最后把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用于非法集资，都投入了这个莫须有、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个金钱的一个圈套，最后被骗子血本无归。那么电信诈骗是说通过 QQ、 通过手机、通过短信、通过电话，那么通过种种电子渠道，那么实施诈骗行为。那么自助设备诈骗接触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在一个拆迁村落，一拆迁很多补偿款都打进了这个居民的账户，人均都得几百万上千万。结果这个消息呢被一个非法集资的这个公司给知道了。非法集资的公司呢就到这个村落里设了一个非法集资项目，他承诺了去投资煤矿，能给大家就是每月返还高息的这个收入。举个例子，你投100万，我一月得给你返5万。很多的村民都受骗了，实际上他每月确实返了你5万，是什么钱？就是咱们的本金。运行了2-3个月之后，这个机构是人去楼空，人财两空。之所以能够承诺到这么高的收益，就是他利用了我们这个心理一种想让钱挣得更快的这么一种。如果我们的收益正常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这个工行专家讲的，通过银行存款买国债、买正规渠道的理财产品，那么3到4就挺高的了，那么4能到5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收益到了6以上，那么我们的风险就会顺着这个收益率提高而增加， 那么如果社会上承诺我们能到10%到15%到20%，那么我们要做到血本无归的准备。但是呢，这个骗子公司他进行非法集资，他是一定用这些高息来吸引我们。通常呢，集资诈骗都采用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通过这种种种的这个展示各种虚假的材料，包括和国家领导的合影，包括各大部委的批文，实际上都是通过电脑处理出来的图片，根本就不存在。那么通过高利息、大背景、无风险，他说了，我们投资的钱都是去煤矿，煤矿是有实物的，不像我们买普通的一个理财产品还可能有投资风险，煤矿跟那儿搁着，我们能看到实物煤矿。那么通过这种解释呢，就让咱们信任了。最惨痛的啊，这个案子中赔了有700多万，血本无归，700多万，最少的也赔了50-60万，所以这个案子非常惨痛，整个涉案价格是几个亿，基本那半个村子的拆迁款都被骗走了。非法集资呢，有很强的欺骗性，容易蔓延。那么骗取资金后，往往大肆挥霍或者迅速转移，是根本很难追回来的。那么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呢，确实后来呢也找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也亲自去找这个项目，其实根本找不到，这几个亿迅速就被转移走了，把公司全查封了，公司就是一个虚壳，一分钱注册资金也没有。等于是血本无归的把这个欺骗了。这个案子发生在2015年和2016年初，这种行为因为隐蔽性特别强，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分批次的去进行这种在非法机构投资的过程中啊，早期的投资户他确实拿到了返还的收益，他会用以客户的身份去劝说另外的客户购买这产品，实际上你拿的全是本金。越往后投资风险越大，那么终有一天他会卷包跑掉，那么所有人全掉在这个陷阱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啊这种高息大背景无风险的投资项目。投资理财一定要去正规渠道，去什么正规渠道？就是银行，去国家批准的正规的金融经营机构。那么如何防范这个呢？第一啊，我们高息诱饵不动心，不管你说多少，我只坚信银行大概的收益，凡是承诺高息的，说您放心吧，阿姨您跟我这儿买，我这个一年之内20%的回报，想都甭想，笑笑就走。第二，更不要相信老板的实力，这些都是故事，我再有背景跟您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也不要相信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真正有背景的实力的他也不会在这儿设立一个摊位骗咱们中老年的这个钱包，所以不要相信老板实力，根本就不要信。第三，官方背景不迷信啊。那么有的这个骗子呀，其实手段并不高明，他吹呀吹的一点都不靠谱，合法基础不大意。什么叫合法基础？存钱也好，投资理财也好，就去正规渠道，去合法的途径，不要相信随便几个民间设几个摊位。特别是现在很隐蔽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机构他先组织一次免费旅游，像各位退休的叔叔阿姨跟家待着没事儿的时候，哎，院里支了个摊儿看看吧，说我们组织去北京郊区某个生态养生园参观逛逛啊，进行采摘，哎，先把各位拉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干什么？开始安排洗脑。为什么这么说呢？洗脑啊，实际上从医学角度是一种催眠，从广义来讲，现在我给各位叔叔阿姨讲这个知识，您们在听我讲，实际上已经被我催眠了，因为您在跟着我的思路在看这些内容，但是这是正面的催眠，对吧？那么如果我能把各位请到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那么请一个比我还专业的，他是一个骗子，给各位讲这种负面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思维就会跟着这个骗子的思维反馈到这个内容上，这就是负面催眠。实际上所有的金融诈骗，包括后面我们说的电信诈骗也好，非法集资诈骗也好，都是在催眠在起作用。那么那一瞬间我们被洗脑了，我们认为他说的对，就是能挣钱，甚至到了身边的亲属劝都劝不住的位置，就被深度催眠了，被深度洗脑。那么这过程中我们就可能产生这种判断的风险，导致资金损失。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就是一旦我们钱汇出去，我们会马上后悔，这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催眠结束了，钱只要一汇出去，我们这个催眠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不要轻信组织旅游活动到一个场所去，在一个封闭空间中啊，让大家以一种共同的意识去看这种错误的信息，不去，请我去我也不去。熟人热心不轻信，一方面呢是有的熟人啊，他已经被骗了，他确实不知道他被骗了，还在发展他的下线继续去投资，这是一类。再一种是什么样的？哎，阿姨您看我眼熟吗？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啊？对吧？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叔叔阿姨当过老师的，当过这个跟很多人接触的这个领导的，那么经常会有人冒充是我多年前的学生，或者是您的下属。哎，您不认识我了？您想想我是谁？这时候您一猜，您又不好意思说我不认识。你是小王吗？没错没错，您刚，你是小李，他也是小李。您说他姓什么，他都认。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跟您套近乎，所以说熟人热心不轻信，过分的热心过分的热情它必有原因，特别是涉及钱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理睬，违规习俗不参与。那么如果有人说我们这儿这个投资比银行高，肯定高，您谁也别说，这个国家管控，只要您听我一定能挣钱，不要信他，都是假的。今天我要重点要说，就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是现在最可怕的一种行为。为什么呢？防不胜防，技术总是在进步的，手段总是在升级的。老的电信诈骗方式逐渐退出舞台，新的诈骗方式又不断涌现出来。这个是2016年一个小姑娘高考结束之后被骗子骗走了9000块钱，本身家庭不富裕，结果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真正被诈骗走了40000元的阿姨。这个阿姨呢今年66岁，她儿子在国外上学，她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在国内。有一天呢，她这个孙子放学没准时回家，阿姨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您是某某某的奶奶吗？说您那个孩子刚才在校门口被3轮车撞了，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医院进行这个抢救呢，我是他的班主任，我跟您通话，您别挂断电话，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您一定跟我保持通话，您现在赶紧拿着您的卡到附近的银行。这个阿姨跟我表述的时候说，我接到这电话，我们还都坐在床上了，说我就这么一孙子在身边还被3轮车撞了，急坏了我了。他呢打电话跟这个班主任说，所�谓的班主任说多少钱啊，说3万。这阿姨就把自己家里所有的卡都翻出来了，说我这卡里只有28000，说可能都没那么多钱，说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先把押金交了，后续咱们见面再说。这阿姨就拿着自己这张卡就匆匆忙忙的通着电话就去了这个银行。我们想一想，她为什么要通电话的？这个骗子上 不让你 听，您说的非常好，这是骗子一种标准的诈骗方式，他始终跟你保持通话，让你没有机会和那个外界保持联系。那么结果这个阿姨就一直通着电话从家走到银行的自助间，这个班主任说呀，说你别去柜台会，那人多，赶紧找一台自助设备。为什么呢？自助设备接触不到银行的专业人员，他很难被识破，所以这个阿姨就在自助设备上给骗子转了28000块钱。转完了之后，这个阿姨就反应过来了，但是钱已经被转走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 ，ATM 转账可以24小时之后到账，等于最后是通过24小时这个拦截功能给拦住了。这位阿姨呢也被我们请到了当时我们的这个金融宣教现场，说当时汇出那一瞬间我就慌了，我就明白我上当了，但是钱已经转出去了。但是在这件事之前发生过很多次通过 ATM 把钱转出去，就风险很大。这种诈骗方式非常经典，包括我本人之前我都特意尝试过骗子到底怎么骗我。我们经常接到这种电话，或者收到一个短信，说你有一笔钱被法院冻结了，需要到法院办个业务，或者接到一个电话，说这里是某某某电话局，您的电话涉及欠费，请跟我联系，对吧？这种电话是一种标准的三段式电话。第一步，它是打电话跟您沟通， 通过判断您的声音，判断出您的年纪和大概情况。如果是老年人、中老年人，要在语气中表现得很恐慌，那么对不起，您就是一个诈骗对象。法院通知领取传票，一共是电话、人工通知，在电话里一定会告诉你案件号在哪儿取，领票地点一定是法院。法院、公安机关永远不会让我们提供银行账号、转账或者缴纳各类罚款。尤其是要求转入账户名是个人而不是单位的，说某某转入一个个人姓名，法院不可能拿一个个人姓名去让你转账，所以凡是法院让转账的一定是骗子。第二类是冒充猜测我是谁，冒充领导、家属、朋友实施诈骗。刚才我说了，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听着，哎，对，您就答应。这种呢，有的时候啊，现在啊，冒充亲属被诈骗的少了，冒充领导被诈骗的特别多。我喝酒了，我是你领导，我喝完酒，刚才那撞车了，赶紧给我汇2000块钱来。这边一慌就把钱汇过去了，所以凡是打电话要钱的，都不要信。再有就是号称老友亲属，好久不见了，听得出来我是谁吗？我真接过这电话，电话打过来之后，你是小吴吗？哎，我说是啊。你是谁呀、啊？你猜我是谁？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说哦，我说你是老张吧？没错没错，我是老张啊。他说在哪儿呢？我说我跟你爸这儿喝酒呢。那边啪就把电话挂了。不要相信冒充这个老友亲属啊，好吗？再有，你刚才那位阿姨说的，通过盗用微信、QQ 等聊天工具冒充熟人诈骗。因为啊，现在这个我们经常啊，在这个手机上啊、网络上啊，用 QQ 聊天、微信聊天。但是呢，如果我们手机有时候不小心在网上上了一些有病毒的网站，或者是不小心下载了什么东西，就有可能盗走我们的 QQ 号和我们的微信号，尤其是我们的头像是我们本人照片的时候，这种风险尤其大。所以我给各位叔叔阿姨一个建议，我们的 QQ、我们的微信都不要用我们本人或者家属的照片做头像，用个小猫小狗都没关系。为什么？他一旦盗走了你的照片，他就可能利用你的照片向你身边的亲人和伙伴进行诈骗，这是一个现在非常大的漏洞啊！我们一定要防范到这个漏洞。各位有没有收到过，我是房东，我换号码了，把这个钱打到我这个卡上？这个多了去了。每年的年底年初都是高峰期，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大家租房的机会特别多，退房也特别多，所以骗子群发短信。如果赶上我们的姓和骗子电话的那个姓名的姓氏是一致的，小张、小王，你的房租给我吧，这一下叫对了，就造成了我们心理防御的丧失，就很有可能把这个钱打在这卡上。现在骗子用这个房东去诈骗已经升级了，他不直接要钱，他先说小张今天你还续租吗？如果这篇短信群发出去，有一个姓张的正好要续租，他就会上当。我续租，好，如果你今年能够一次给我半年房租，我给你一个月优惠500块钱，在北京这房价优惠500还可以了，优惠500。然后再说我这电话号码记住了，是这个了，那号码换了，这几个动作之后，就把原来你手机里存那个真的房东号码就替换成骗了。再过一两天他就来短信了，说你会吧，我要出国了，给我半年的，你就给我那么多钱就行了，说好了4万，给我3.5万吧。钱打过去就被骗了，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坚信自己清白，没犯过错误。别一说我是法院，心里就慌，坚信自己没犯错误。在这里我提示各位一下，如果马路边上有，您扫我二维码，我给你一桶油，扫吗？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同事去迪士尼带孩子玩，然后回程的时候他坐飞机嘛，就是上飞机之前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飞机延误了，然后同事立刻急了，他说不行，我明儿上班啊，怎么延误呢？后来呢他又说，那我给您赶紧看看有没有同类，就是同时间的航班您能够就是改签的。他说行，他说哎，你看那个东航有一个航班您可以改签。然后同事说行行没问题，那赶紧给我改签吧。这个时候他就说东航的航班比您这个国航的还便宜100块钱。他这个时候特别聪明，他知道你要退钱你就没有防备了， 然后我同事说，那你把钱退给我吧，没问题。他说，那好的，我给您退钱，您现在告诉我您的支付宝账号。然后我同事呢就上来就要说了，还他妈妈在旁边，他妈妈说要你支付宝干嘛，你赶紧挂了。一挂电话瞬间就觉得哦，好像是碰上诈骗了。这个时候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又来一电话，说您好，我是公安局，您刚才是不是碰到诈骗了？就是其实这还是个连环骗，就是你如果第一个你上当了，你肯定一退钱就觉得啊，我是被骗了，特别着急，这时候赶紧来第二个电话说我是公安局，你肯定又会把这个骗的这个事情跟公安局说一声，于是他可能又会通过另一个手段再骗你一笔钱，等于说这一个诈骗行为里外里可以骗两次。我现在就骗真的是他们剧本现在编的特别高明， 冒充航班退改签是现在九大经典诈骗手段第七。那么所以核心还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和短信，不认识的人就不接。怎么预防？多学习金融知识提高储备，多和老人讲讲诈骗手段提高警惕性。老人实际上是金融诈骗的重灾区，银行业统计60%以上的诈骗发生在老人区。下面我给各位讲一个有意思的，叫自助设备诈骗。自助设备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是24小时营业，那么这种就给了这个骗子呀一种机会。为什么？他没有时间去接触工作人员。那么我们看到怎么诈骗：发布虚假通知引诱客户汇款，盗取银行卡信息制作克隆卡。他在银行的机器上贴了一张虚假公告，本机器发生故障，请通过安全账号进行转账。我们一看银行贴的公告是不是可信度比较高啊？ 对， 所以我们就往往相信了。那么既然让我转，我就赶紧转吧。所以就通过这种虚假公告把钱转走。实际上银行每天都在每15分钟一次巡视自助间，这是我们的行业规范。为什么？就是防范我们的设备上被人贴这种诈骗性的常识，这个诈骗性的这个信息，或者安装一些盗用我们信息的设备。这是正常的银行网点办业务，客户想办一下个人汇款，结果单子填错了，重新再填一张。那么重新填完之后，原先那张怎么办呢？一定要用碎纸机碎掉，撕都不行，撕可以拼起来。我们银行的网点都给各位设碎纸机，我们填单填费的一定要碎掉。那么尤其是不能把填费单子团一个团扔在纸篓里。还有的客户啊，真的没有安全意识，把全家的户口本都复印完了，整个一团就扔在里边，这等于把信息就白白扔掉。另外就是我们收快递寄快递那个快递单，收完之后一定要涂黑了再撕掉再扔。持卡人不要相信自助设备上张贴要求资金划转的任何通知，银行绝不会发这种通知，税务机关也没有会让各位补交税款通过 ATM 转账。所以银行如果机器真的故障，它一定要停用，就像后面这个电视一样，做成黑屏，让您根本就操作不了，而不会上面贴个公告还开着机。第二就是不要随便丢弃银行凭证，盗取银行的这个交易凭证上面有我们交易信息。如果我知道了您的卡号，您又设了一个自己生日的密码，或者现在没有设6个8、6个9的，现在禁止了。但是如果我们设生日、设连号，那么我们还有可能被做一张盗用的卡。通过上面这些案例呢，我们不难发现啊，我们只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慌不乱，同时不怕、不贪心，就很难被骗子骗。谢谢各位，安逸叔叔。 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银行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案件、金融诈骗呈持续高发时态，而主要对象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为此，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防止金融诈骗还需自身谨慎。以下就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小贴士：一、妥善保管好个人证件，其中包括身份证、护照、社保、医保卡等证件，不要转借给他人使用。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的同时，要在复印件上注明使用用途。二、存取现金之后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交易凭证，妥善保管或及时处理，销毁单据随意丢弃。任何机构与其相关工作人员，包括银行工作人员，都不会主动询问密码等个人信息，所以一定不要轻易泄露。三、在上网的时候，不要在陌生的电子邮件和网页当中透露您的个人敏感信息。四、安全操作。 在操作 ATM 机的时候，要留意机器上是否有多余的装置或摄像头。输入密码的时候，应尽量快速并用身体遮挡操作手势，避免被偷窥。不要随意接受所谓的热心人的帮助，因被他人引开注意力时，应该用手捂住插卡口，以防骗子将卡调包。交易完毕之后，及时将卡取出。如果出现 ATM 机吞卡或者不吐钞的故障，不要轻易离开，可以在原地直接拨打银行客户服务热线进行求助。五，不要轻易相信幸运中奖、安全账户、涉嫌洗钱等可疑信息，可直接拨打银行客服热线咨询，不要拨打短信当中所提到的联系电话。六，刷卡消费时不要让银行卡离开自己的视线，留意收银员刷卡的次数，避免误刷、多刷，妥善保管交易单据。七，网上用卡交易要多留心，为了避免不法网上商户盗取卡号或其他个人资料，请一定选择信誉好、运营时间长且知名的金融机构合作的网站进行银行卡网上支付业务。八，不要轻易点击短信发送的链接。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故事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每天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家恨等于什么？ 你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不好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爸，

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因为太多慈悲和梦惊醒，我已经不再执着不变的心。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有时也会有寂寥的心情，只有你给我温暖怀抱。不知道那个角落里刻着你我的名字，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只有你陪我一起唱。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我的选择很简单，省心省钱是最基本的购物标准。比如说夏天用的席子，我就选牛皮席。为什么呢？第一，省心，忙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还要钻进蒸笼般的厨房里做饭，检查孩子作业，收拾碗筷，洗衣刷鞋，安顿好全家人的生活之后啊，基本上我也累垮了，所以牛皮席不用洗刷晾晒是我看中的。第二，省钱，以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孩子一堂补习课都是200块钱起步，上了初中九门功课得花多少钱我都不敢算，所以小日子算着过才是王道。牛皮席是真皮质地，就像皮鞋皮包一样，用上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划算下来每年夏天才10-20块钱，比普通席子的成本还要低。 听你这么说啊，我觉得牛皮席应该是家家都来备一床。 对啊， 先不说它清凉舒爽健康安全的特点，就光是它一整张水牛皮打造出来的真皮质感就足以秒杀所有的凉席了。棕红色的外观，四周还有压花设计，天然的皮革清香瞬间就彰显了您的身份。关键是今天孟德兰厂家给大家带来了2.2折的冰点直供价，听到就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586的秦女士她说呢，上个月订牛皮席花了2580，今天就变成了1990，这品质是一样的吗？您放心，肯定是一样的，100%正宗三峡故居水牛皮，100%是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100%是和商场专柜同一生产线下来的。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好了。不过呢，我们自信您一定会满意，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牛皮凉席呢和其他的席子不一样，它既有凉席的清凉舒服，又有床单的柔软透气，所以呢这两年啊选择家庭特别的多，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不敢开空调，不敢吹风扇，就怕着凉感冒，关节也吃不消，所以呢牛皮凉席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只需要在临睡前开1-2个小时的空调，天然的毛孔就可以自然的收纳释放凉气，让您整晚都能享受到舒适的温度。花1999元订购到的是专柜8900元的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软睡席，免打理，零家务，全家老少都照顾，而且呢一照顾就是几十年的夏天，给生活一点精彩，给自己一点空间，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